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十一小长假期间啊，我们照亮新闻深处呢也为大家送出了特别的安排，来讲一讲人类在科技发展的历史上一些科学技术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今天我们所关注的领域呢是和医学有关系，刚好啊这两天就是今年诺贝尔奖的颁奖的日子到了。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诺贝尔奖在之前从1901年创立到现在，在医学这一方面都有哪些大奖，颁出之后呢我们当时啊可能看不太懂，但是后来对于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医学这个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谈谈这件事儿，医学是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人类的生活的。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照亮新闻深处的科学顾问科普作家寿陀，欢迎寿陀。你好 玉龙。好，大家好。 诺贝尔奖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颁奖季了。我们先不说今年啊，我们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过往诺贝尔奖都曾经呢在医学这个领域颁出过什么样的奖。一一说明呢时间肯定是来不及，因为从1901年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了，已经颁出了很多奖项。但是我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就很多当年所颁出来的奖项可能大家是看不太懂，但是后来会发现哎呦，时至今日很多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检查。你比如说像 CT 这个技术， 对， 大家现在用的已经是越来越多了。来，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呢从什么时候来开始说起呢？ 那当然要从第一届开始说了。第一届呢这个是1901年， 对， 所有的诺贝尔奖是从1901年开始颁的。第一届的这个奖啊，我们今天看来，特别是很多，比如说有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经常会磕磕碰碰出意外，然后可能对这个奖呢，这个感受会更深一些。1901年的第一届诺贝尔奖医学和生理学奖呢，是颁给了一个关于血清疗法的研究。说这个大家可能还是有点糊涂。血清疗法是什么呢？它的最直接的成就就是破伤风抗毒素和白喉抗毒素。白喉呢现在基本上就是破伤风和白喉呢现在我们用这个疫苗的方法，就是我们计划免疫的一部分，每个小朋友出生之后都要打这个疫苗。但是呢如果碰到一些意外，比如说像破伤风，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细菌。破伤风杆菌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细菌，但是呢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很多，但是呢并不总是能够造成人的感染和伤害。但是偶尔呢，比如他在一些穿刺性的伤，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破伤风这种细菌是一种厌氧菌，就是说有氧气的时候呢，它是不太长的。但是呢，如果氧气很少，它就会容易长。你像那种穿刺性的伤口，它很深，里面的氧气很少，可能会感染这种破伤风。我们经常小时候不小心被钉子扎了呀，或者是被东西不小心扎伤了， 就 要去医院去打一针破伤风抗毒素。这个呢其实是源自于1901年的研究。破伤风一旦感染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在此之前一不小心有病就没办法， 毫无办法。就是像特别是在战场上，大部分的这个士兵的这种伤亡，并不是因为这个敌方的直接杀伤，而是因为比如说不小心这个穿刺性的伤，包括像子弹啊，包括像这个刺刀啊，甚至像这个战场上的树枝啊，什么铁钉啊，铁丝网啊，这些伤害造成的这种破伤风和其类似的这种细菌的感染，是造成绝大部分的这种战场损伤的这种原因。 那在我们之前就是历史当中记录的很多一些战争，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各种各样身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伤害，都会采取截肢的方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定关系？ 这个其实要往后说了，也不光是像破伤风抗毒素，破伤风这个一个问题，像为什么要截肢，就跟我们控制不了感染有关系，特别是一些复杂的一些感染，这些感染过去是束手无策的。在这100多年，就是从1900年开始的，从20世纪开始的这个医学里面取得最大的一个成就，大家最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一个成就，可能就是 各种治疗细菌的药物的研发， 嗯， 啊，就是所谓的抗生素， 对， 啊，这个研发，其实呢，我们从这个百年的诺贝尔奖历史上，我们找到很多闪光的名字， 嗯， 跟这个有关，比如说1939年磺胺类， 嗯， 药物的研发拿到了1939年的这个诺贝尔奖， 嗯， 诺贝尔奖医学和生理学奖。磺胺类的药呢，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还记得，比如说抗菌优，比如说这个新诺明，现在已经很少吃了，因为呢，这个磺胺类的药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从人用药当中被淘汰出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看到它的有些副作用， 嗯， 啊，副作用比较强，比如说肝肾损害， 嗯， 然后呢，而且呢，我们会慢慢讲到这个细菌耐药的问题，就是磺胺类的药呢，这个在环境当中的细菌的耐药比较多。所以说现在呢很少很少用了，但是呢比如说在兽用里面，在这个畜牧业当中呢还是会被广泛的使用的，这是1939年。然后呢1945年最大名鼎鼎的，我们几乎每次提到抗生素都要提到的这个名字， 嗯， 就出现了，就是弗莱明的青霉素， 嗯，又叫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是1945年，他拿到了1945年的这个诺贝尔奖， 嗯， 就大家不用多言了，这青霉素的这个故事或者是它的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心里都清楚， 救了好多好多人。 然后1952年是链霉素， 哦， 咱，啊，过去嘛，像这个也是年纪稍微大点的这个听众朋友会讲到，一生病青链霉素是吧？青霉素、链霉素，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打青大霉素，打这个杰霉素，这些其实现在呢，我们会慢慢看到，这些传统的名字越来越少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我们去医院里面开药会很少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呢，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说人类对抗细菌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这抗生素的研发。当然了，抗生素不是万能的，我们现在呢，随着抗生素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像耐药的问题，包括环境抗生素的残留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它仍然是我们手里面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对抗细菌的武器，我们会有很多很多新的药物的研发，新的抗生素，基于这些基础上，比如说都是青霉素类的，我们在青霉素类的这些抗生素的基础上做了很多很多的修饰和改进，然后呢会出现了我们现在会让大家看起来有点眼花缭乱，都怎么这么多抗生素，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确实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 后来有什么头孢类 啊，头孢类的，比如说这个也都是大环内酯类的，出了很多很多代，一代一代的青霉素的，一代一代的这个红霉素，一代一代的这些新的药物，都在出现。当然呢，我们现在还是要强调一点，抗生素的使用，不管是您是一个医疗工作者也好，还是一个普通的听众也好，都是要严格的遵循它的治疗的这个方案，不能滥用。不能这个把它当成万能药来使。 我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你看我小的时候啊，去医院，比如说家里人或者我自己感冒了，那个时候有输液，医生就说就输那个青霉素吧， 对， 给你30万单位的， 对，多少个单位， 对，然后输之后，哎，后来上了中学了，去医院还是输液，医生说，哎呀，你先输个30万单位的，要不够的话呢，再给你来那个，就是头孢吧，啊，头孢这个东西比较贵，刚刚来的药，哎。后来又到了上高中的时候，直接呢给你就上头孢吧，都已经不提青霉素的事情了。现在呢好像头孢都已经很少了，又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从原则上来讲，最好的方案呢，就是说你一旦产生了这种细菌性的感染，当然你首先要确定自己是细菌性的感染，是现实情况呢，是我们太多的抗生素被用在了非细菌性感染的这种治疗上面，其实是无用的，有很多基层的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呢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说我们会省略一些检查的步骤，省略一些鉴别的步骤，然后呢直接说我既然抗生素现在也很便宜，也很容易得到，有枣没枣打一杆试试，对不对？ 对 啊，我就给你用一下试试，管用了那当然好了，不管用了那你我们再换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当然这个呢，从原则上来讲它是不正确的，我们首先要鉴别。那鉴别呢，一个是靠经验，再一个呢是靠各种医疗检测。当然了，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临床上面有碰到各种各样现实的问题，可能会让这个就是这种鉴别或者是这种严格的筛选可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障碍。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强调在对一些比如说你感冒了，我们可以100%的告诉你感冒是不要打抗生素的，当然感冒时间长了之后可能继发了一些其他的感染，那当然要 根据情况来，这个呢需要我们医疗人员的鉴别。 嗯， 这是抗生素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我们仍然还是要说，从基础的抗生素开始治疗的时候，从简单的抗生素，从传统的抗生素开始。然后呢，如果效果不太理想，那我们要换一种抗生素，再换一种抗生素。 嗯， 像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当然有一些这个办法是可以比较容易的来规避这种情况的，就是做细菌培养。 嗯， 我们从这个病人身体里面取一些这个致病菌，然后呢在实验室里面扩增它，然后看看它对哪一种药物敏感。当然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呢我们对于每一个病人都这样做的话也是不现实的。总体来 提高效率嘛，现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得提高效率。 总体来说呢，这个是需要医疗人员和我们的这个普通的患者双方共同努力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做出这样的这种判断或者是这种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受患者的影响和压力。 哎，有好多患者就这样的。哎呀，医生，那什么，我感冒了，你给我开这个药，这个药啊，就这几种，我每吃这几种最管用了。好像说自己感觉是医生一样的啊，我父亲就经常是这样的，就自己给自己抓药，是不是久病成良医了呀？这句话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需要斟酌一下。 来，我们再接着顺着诺贝尔奖其中的生理学和医学奖来往下说。刚才我们一讲就一下讲了这么一大串，这对于人类的改变，尤其是抗生素的出现，真是救了好多好多人呐。 嗯， 接下来呢，在整个的按分门别类来讲，还有什么类型在你看来很重要？ 另外一大类呢，就是关于这个医学基础的一些研究。我们似乎对我们的身体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0年前人类对于我们身体的认识，对于我们这个复杂的机器的认识，其实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相当浅薄和相当的这个盲目的。那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如何运作的。 比如说鲁迅先生写的人血馒头啊，很多人读过他的文章，大家应该都是会有印象。 是这样的，就是你像这个1923年，颁了一个很重要的奖，就是胰岛素。就是发现了胰岛素。我们首先知道了身体里面有这么一种物质。然后这个胰岛素之后又有很多的奖项跟它有关，关于胰岛素的这个代谢，和它在身体里面的作用，然后呢关于胰岛素的合成，然后呢到现在为止胰岛素已经成为了治疗糖尿病的常规的手段，然后呢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在依靠胰岛素可以过着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血糖的波动给你的身体造成暂时的或者长期的伤害，那个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一种状况了。就是糖尿病如果能够及时的治疗，准确的治疗的话，它已经完全可以不把它当成一种病。它已经是可以跟随你一辈子，完全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健康的一种长期和你共存的东西了。所以说呢，这也是关于胰岛素。然后呢还有一个在最早的几期这个诺贝尔奖当中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在这个医学和这个生理学奖的获奖名单当中，是1904年。1904年，他获奖者是巴甫洛夫。 这名字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那个狗流口水的实验嘛，就是巴甫洛夫。 然后呢，颁奖的理由呢是关于他跟消化系统的相关研究，就消化腺的研究。当然了，我们现在来看，他已经完全超越了单纯的一个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样一个成果。 为什么呢？ 这个条件反射嘛。对，条件反射呢已经成了我们挂在嘴边上的一个东西了，说哎，你这是条件反射嘛，对不 对？ 然后呢已经深刻的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自己的认识，对不对？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反应？当然他开始用狗在做实验，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身上然后来看。这是1904年的这个诺贝尔奖的研究。之后呢还有很多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有很多的研究呢开始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微观。比如说 DNA， 对不对？DNA 的，当然 DNA 的这个奖是化学奖，但是我们说这个化学历来呢，在这个诺贝尔奖里面，化学奖和生理学奖和医学奖就经常会重来回的影响，因为我们身体本质上这些所有的活动都是化学活动，所以说化学奖里面有很多跟医学和生物学相关的东西，像这个DNA 的这种研究，包括之后由于它的发现带来的分子生物学的大爆发，我们会看到，哎呦，越来越看不懂了，越来越看不懂了，越来越多的跟基因有关，跟蛋白质有关，跟分子有关。但是实际上现在，每个人的享受 这些研究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我们知道了我们身体这些疾病的真实的这个根源在哪儿，比如说基因层面的问题，比如说蛋白质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甚至精确到某一个分子某一个原子的排列有问题，我们现在想办法怎么来精确的来治疗某一种疾病，这是一些关于机理上的研究， 包括后来整个人类基因组图谱，大家来去把这个图谱写出来，也是基于这个研究 啊。当然了，就是可以说现在我们像我是学生物的，我们每一个吃这碗饭的人都要感谢沃森克里克， 这什么人呢？ 感谢双螺旋，对不对？他们给我赏给了我们饭吃。 哦、 我们说我们的祖师爷是达尔文，但是呢，达尔文是我们的祖师爷，真正赐我们饭的实际上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些这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比如说关于这个 DNA 的这个合成、蛋白质的合成，让我们现在无数的人有了一个巨大的饭碗。然后呢，这些我们这些这个生物学工作者的工作呢，又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这个保障，这是一些机理方面的一些东西。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这种研究方法，就是探寻我们身体的研究方法。 比如说 心电图 哦， 每个人都做心电图，体检的时候都要做心电图， 体检必查项目。 那心电图，我们要通过心电图，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身体的很多关于心脏的和我们心血管系统的很多的这种征兆。很简单了，现在每个人做心电图，只不过是躺在那儿，什么加上仪器，然后马上就把结果打出来了，然后医生去看一看，你现在还看不太懂的那个，不知道上面画的什么东西，然后呢，但是学过的人一看就知道大概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是1924年的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 这么早就有了。 对，心电图的研究，包括像你刚才说的70年代的这个 CT， 是70年代的这个拿奖的成果。它当然它这个研究呢是从60年代开始的，就是关于计算机断层扫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 X光很早了，对吧？是在诺贝尔奖之前，伦琴是19世纪的人，19世纪的这个科研成果。但是呢，像这个 X 光呢，一直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看不太清楚，精确度不够高，然后呢，这个传统的这种照射的剂量也很大，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就是如果频繁使用的话，对身体还是有一些伤害的，70年代有了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我们可以精确的一层一层的给我们的身体做 X 光成像，而且它的这个放射剂量比过去要小。我们现在 CT 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常规的检测手段了，对不对？ 一种检测标配了。后来还有什么其他更先进的？核磁共振。 对，核磁共振好像没拿过，应该拿过物理学奖。核磁共振的相关研究拿过物理学奖，因为它是跟这个物理这方面相关的一些东西。还有呢，比如说这种介入疗法，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讨论过的，它其实是从1956年。就有了，比如说心导管的技术啊，然后这些 这也救了很多心脏这个问题比较大的人。 对啊，而且现在就是已经过去需要开胸，需要做很大的手术，破坏性很大，然后病人很遭罪，要花很多的钱。现在只要躺在手术室里面，在 X 光的这种监测下，你从大腿伸入一根导丝，一根细细的线，就可以去疏通你的冠状动脉。这个都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了啊，但是这个基础呢是1956年那时候打下的，还有一些这个治疗方法，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差点忘了，就是我们现在都说血型啊，血型。血型和星座，对不对？ 对啊，血型不是用来判断性格的吗？ 对，血型和星座，但是好像听起来很古老啊，对不对？ 对啊， 一听就特别有这种文艺范儿， 尤其是把它和星座放在一起， 对，好像是文艺复兴，是吧？甚至更早，甚至更早。但是实际上，血型的我们人类对血型的认识非常非常的晚，就是关于血型和输血的研究拿到了1930年的诺贝尔奖 啊，这都是快到二战的时候了。 对。但是当然这个研究可能从它的成果出现到颁奖隔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但也是在20世纪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血不能乱输的。我们知道我们有4种血型，之前人们在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外科的尝试当中，外科其实要更早一些，在19世纪的这个中下半期就已经开始做大量的尝试，比如阑尾炎的这种手术啊，比如说这个截肢啊，这种创伤的缝合啊，这种创伤的治疗啊，已经在上世纪末期已经开始大量的出现了。但那时候人们碰到最大的问题两个， 一个是失血，一个是抗感染。 嗯， 抗感染呢是后来随着，但是还是有点办法的，我们可以用比如说酒精啊，比如说用烙铁啊，这种很惨不忍睹的这种办法来阻碍感染，当然效果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失血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办法。 嗯， 出了血了，然后甚至是分娩，对吧？这种常规的这种东西，出了失血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我看过之前呢，还有一些记录说早些年的这些外科手术，大家认为说，哎，人的血也是红的，猪的血也是红的，羊的血也是红的，那给人输点猪血吧。后来那个人就再没下来。 各种尝试，其实关于像我们在现代医学发端时期的各种这种开拓性的这种成果啊，现在来看起来，那个时候是那么蛮荒的年代。先行者是怎么来做这些尝试的？有一个美剧，我可以推荐大家看一看。当然了，这个美剧，视觉的挑战性可能稍微大了一点，叫《尼克病院》 哦，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网上应该 讲什么的呢？ 就是讲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那个时候的外科学的医疗的进步，当然它里面穿插了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这个编号过程当中提到了很多早期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剖宫产，剖宫产技术当时是怎么来做的，各种止血方法，包括像输血，包括像早期的这些方法，你可以去搜一下，还是挺写实的，叫尼克病院，我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这是治疗。然后呢，另外的一些研究呢，其实也是跟我们最近几年的一些这个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关系。其实我们看起来，比如说大家会比较敏感的是癌症，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癌症慢慢成为了一种常见病。 现在我觉得好多了，你看啊，我记得也是在我小的时候，谁听说得癌症了，那基本上就等号是死亡宣判。但现在不一定了， 确实是，首先呢，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印象，是癌症越来越多了，癌症越来越常见了， 对， 身边呀，谁谁谁又得癌症了，谁谁谁得癌症了，或者谁谁谁年轻得癌症了，越来越常见， 甚至有人说是环境变差了，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当 然呢，其中这个癌症在变多是一个事实，大家也不要听到这个之后就觉得特别恐怖啊，说癌症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就我们以后会得癌症。但是这个事实基于什么呢？基于人类的平均寿命的延长。癌症呢，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大部分的癌症呢是跟这个时间是有关的，它是一种老年病，一种积累性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癌症的发病率会越来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越来越大。比如说很常见的前列腺癌是男性很常见的癌症，它就是和年龄是高度相关的。你比如说，你到了80岁或者90岁，几乎所有的男性的前列腺当中都能够检测到癌变，但是因为它发病非常的慢，所以说呢，你可能就会带一辈子。然后呢，甚至我觉得不是个事儿。然后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大部分的前列腺癌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癌症呢和衰老有关，和年龄有关。所以说随着我们现在医疗的进步，随着我们的平均寿命的逐渐的延长，现在我们平均寿命70几岁，是有80多岁是个很常见的事情了，是吧？其实古来稀早就是过去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诺贝尔奖刚刚开始颁奖的20世纪初期，那个时候比如说中国也好，欧洲也好，世界上各大各个人群吧，平均寿命都不是很长，可能只有40几岁。 对，我听你跟我说，好像解放之前中国的人口的平均寿命都不超过45岁。 这个平均寿命呢，当然有一个可能对于平均寿命的解读有一个误区。平均寿命那时候那么短，是被谁拖了后腿呢？是被新生儿和婴儿死亡率拖了后腿，因为他们要算在统计里面去的，所以说他会拉低平均数。但是呢，仍然这个那个时候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要活到70古来稀了都已经，对不对？那现在70岁真的不算啥了。癌症发病率是提高了，癌症的发病总数是提高了。当然呢，随着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生活条件的这种变化，某一些特征的癌症确实，某些癌症确实发病率在提高，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呢，我们今天在面对癌症的时候，似乎比像我们小时候 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的人要坦然的多，我们会觉得他不再是那么恐怖的事情了，甚至是说我看到一个癌症的判决书就要把自己吓得自己把自己都给吓死了，而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癌症的了解在越来越多，对于癌症治疗确实取得了很多进步，我们不能说是突破性的进展，对于很多癌症我们现在还是办法不太多，或者是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有一些我们起码是能够取得了很好的一种研究的这个进步。 那在诺贝尔奖当中哪一些的内容是和这个癌症的研究有关系呢？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上世纪的前半叶就有一些关于癌症的研究，那时候主要是一些机理的研究，癌细胞是怎么样的，癌细胞为什么会无限制的增殖，癌细胞为什么会促进血管的生长，这类的研究很多。但是后来呢，这个跟癌症相关的最近几年的一些这个成果啊，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想象一下这些东西，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跟我们每个人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1990年的这个诺贝尔奖医学和生理学奖颁给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肾移植，一个科学家是肾移植，关于肾移植研究的，另外一个科学家呢是关于骨髓移植的，骨髓1990年。现在呢，骨髓移植包括后来的更多的办法，比如说这个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也很常规了，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啊广播上听到，谁谁捐献了这个造血干细胞，或者是捐献了骨髓，又救了多少多少个人。 哎，你说到这儿，我们节目也曾经来过有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助者，这个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治疗白血病，是 血液疾病的 啊， 血液白血病，白血病是这个我们俗称血癌嘛，它是血液系统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癌症。 在我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有两个同学分别得了这个病离世了，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也有同学，我的小学是在90年代初， 咱俩差不多， 应该是差不多，90年代初，印象很深刻，印象很深刻。我那个同学是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同学，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哦，我那是一个小男孩。 然后呢，我的那个同学要幸运一点，他做了骨髓移植，然后痊愈了。 但是我那个就很不幸，他们家当时，据说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然后还借了好多的钱，在90年代就借了20多万的外债，最后还是没有把孩子留下来。 当然呢，我们说，比如说白血病它不是一种病，白血病有很多种，其中在这个青少年最常见的是急性的淋巴细胞白血病，它可以说是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最发病率最高的一种癌症，确实是挺常见的。而这个呢，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发病率是相当的高。现在如果你在身边还要听到这样的病例的话，可能悲剧的这种故事就会越来越少了。治疗起来，不管是药物治疗，特别是像这种骨髓移植，越来越常规了，越来越常规，而且的治愈率就是治疗的效果也非常的好。这个呢，其实是从90年开始的。你像我那同学，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92年做了骨髓移植，那个时候是非常高精尖的一种。这个治疗方法，但是现在呢已经很常规了。那个时候还要真的钻骨髓 啊，要 从宫体，当然要钻骨髓很痛苦， 对 啊，用大很粗的针头去钻骨髓。 对， 现在呢我们已经不用了，我们只要用外周血的干细胞这个分离技术 啊，造血干细胞 就像这个献血一样，然后呢去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去做移植。而且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抗排异的药物越来越常规，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效果越来越好了，副作用越来越少。然后这个配型技术，过去需要严格的配型，现在可能不那么严格的，也有一些办法可以去让它去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光是针对白血病这一项的话，其实整个的治愈率是在越来越提高。 是这样。当然我们就像刚才我说的，白血病是一系列的，它是有很多类型，有些类型的治疗效果现在还不是特别好，有些类型的像这个急性的淋巴细胞白血病现在就已经很常规的治疗，花费也越来越少了，然后呢治愈效果也越来越好。这是关于白血病。然后呢，进入21世纪之后啊，这个2005年的诺贝尔奖，这个呢可能是最近几年这些诺贝尔奖当中这个故事被传的就最有故事性的一个奖。 什么奖呢？ 2005年的医学和生理学的诺贝尔奖是颁给了澳大利亚的 巴里马歇尔，他是一个这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做的是关于幽门螺杆菌的研究。 哦， 一说幽门螺杆菌是吧？现在也都是大家都起码都听说过这东西， 和胃病有关系吗？ 和胃病有关是不是？ 嗯。 然后呢，之前人们对于像胃溃疡，特别是胃溃疡，哎呀，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说人胃溃疡发病率还是蛮高的嘛， 对， 是吧？老胃病，然后呢，好多人老胃病， 啊、胃寒， 一不舒服了就胃疼，胃疼的很厉害，然后呢，甚至有可能会这个吐血，胃溃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嗯。 到底是因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说压力啊，因为压力啊，甚至是我们过去说是因为饮食啊，或者是因为所谓的体质问题啊。但是后来呢，就是从这个人的胃里面分离出了幽门螺杆菌。 嗯， 为什么之前就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呢？ 嗯， 就是因为幽门螺杆菌很难培养，就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是也很难养活的。巴里马歇尔他们发明了一套特别的技术来培养了这个东西，培养出来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并且做了幽门螺杆菌相关的研究。巴里马歇尔为什么这个故事得以这个广泛的传播？因为他以身试菌， 对，他把那个东西吃进去了， 对，他喝进去了，然后我喝进去了，然后我得了胃溃疡，然后呢我吃药灭杀掉他了，然后我好了。 嗯， 现在呢就是说很多人在讨论说老胃病啊，该怎么办？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说我看首先我判别自己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然后呢这感染率其实还是蛮高的，如果感染了之后怎么办？有一些疗法， 比如说三联疗法， 这抗生素的三联疗法，我们吃一阵子，然后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杀死了，然后你再注意改善一下你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习惯，然后呢你的胃就好了。而且呢它其实跟癌症有关的，幽门螺杆菌胃溃疡的长期的这种胃溃疡和胃癌发病是有关的，这是2005年的。然后2008年的这个呢就更立竿见影了。2008年的这个奖呢是颁给了关于 HPV 研究的。 HPV 大家可能还稍微有点耳生， 什么病呢？ 它是一种病毒，叫人乳头瘤病毒。人乳头瘤病毒也非常非常的常见，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比如说身上长了个这个小猴子，然后或长了个什么疣， 对 啊，就经常会皮肤上莫名其妙的长了一个硬硬的，一个好像还不断的长了一个疣，它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啊，这是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造成的。但是呢，人类乳头瘤病毒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毒株，其中的有一些和一种人类的这种恶性的癌症有关，就是宫颈癌。其中有那么几株，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在2008年这个颁奖的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发现了这几个病毒的毒株，和人的宫颈癌的发病直接相关的，就是宫颈癌就是它造成的。然后呢，从那以后是2008年，从那以后呢，我们在对抗宫颈癌的这个道路上多了一种非常好的办法。 对，也就是大家发现了 HPV 之后，制造出了相关的疫苗， 没错， 然后现在可以来帮助很多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只说了一下诺贝尔奖从1901年颁奖到现在啊这100多年的时间中，在生理学或医学奖当中有一些获奖的内容，这些内容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医学生活是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呢到这里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发现现在科学的进步速度是越来越快，各种各样的新奇的成果也是越来越多，有很多过去看来是不治之症的病症现在也在逐渐去突破，这就是科技对于人类的生活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所带来巨大的改变。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嘉宾受托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下时间您即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忽然间世界已经改变，不是受挫感觉，梦还远依然那么耀眼，在我们心中间，当我们放手是为在纪念，地球应该还是个圆，让我们不理会人言是非，你我就梦起点，多少情怀你了解，你 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去海南玩，